网友赞曰，开公交真的就跟开船一样一样的。嘿，于是乎人民日报发了一小言论说，你们离海绵城市有多远呢？什么叫海绵城市？说是这个城市看海，这可不是浪漫的事儿啊。逢雨必涝，逢暴雨必灾，已然是不少城市的雨季标配，难逃宿命了都。怨天怨地还是怨政府啊？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当下。说是有那么一个说法叫海绵城市，这雨啊下到城里头就跟那海绵蓄满了水似的，拿手那么一挤刺儿，这水还能出去，是吧？咱们这个城市要说起来挺高大上的，挺现代化的，都大哈哈都市了，到底能马事儿呢？它是为什么呢？没说吗？得问白蛇呀。正是红色大令手中挥，公安人员把人逮，甭管嫌犯多鸡贼，是天涯海角也得追。追回来了吗？真回来了。嚯，大干部嘿啊，说是这一轮啊天网行动红色通缉令当中涉及的唯一的村支书，哎呀给弄回来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这是广东红色通缉令潜逃境外人员，这人叫吴全身，被缉拿归案，是广东头一个被逮回来的红通人员。吴全身是何许人也呢？广州市新塘镇大墩村的原党支部书记、村支书，涉嫌利用职务的便利，在大墩村工程项目建设过程当中是收受了巨额贿赂。在那之后呢，案情败露，是东窗事发，他自溜下子够奔几内亚比绍去了。呵家伙，这国家我都很少听说过啊。对了，他就觉得呵，这个藏住了，这个逮不着，逮不着啊，这不就回来了吗？一个一个往回逮，咱们大伙儿别着急，正事天涯海角也得追，是吧？大师的身边围一堆，又是党员又是官，请问你们累不累呢？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人家说了，哎，那个头前不是说那所谓大师王林的朋友圈吗？名人、演艺明星啊，还有那个当官的，这当中尤其需要查一查的。新华社言道，是谁呀？就是被王林迷倒的那些官员。说这些个当官的，有的就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是吧？想升官发财，哎呀，这玩意儿犯了事儿了，能不能让人查喽啊？逢凶化吉吧，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宿命论之上。一边是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这个有木有啊？既然官员拜神弄鬼，严重了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党的宗旨和方针，是严重违背，就应该好好的查一查，并且严肃处理，这个不能宽待，是吧？是时候了啊，查一查王大师的朋友圈了，都谁呀、啊？我说，莫非是他吗？ 天下 红是吗？啊，有吗？会不会还有这一位呢？姜子牙？什么姜子牙呀？商纣王啊？那不至于吧？是啊，这都犯了愁了吗？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我说这得好好的问问是吧？ 司令，咱们熟悉是什么人呢？哦，你问的是他。 阿庆嫂？什么阿庆嫂啊？胡传魁胡司令啊，是吧？反正这里头有没有局长吧？局啊，哪个局的局长啊？糊弄局的，这糊弄局啊，没听说过。你看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这头两天咱们说过啊，念叨过安徽宿州他们当地一个区水利局记者到那个地方去采访，说是问一问情况。那个汛期水利局24小时防汛值班呢，俩工作人员都躺床上看电视呢，说你们躺这儿了啊？怎么着，不躺着我还趴着呀？嘿，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当地啊很重视啊，说是啊这个当事人嚯，水利局专业技术人员，还是党员呢。另外一个呢是当班的司机，这俩人都是啊让处分警告了。不光那个，他们区这水利局党组书记这个局长也受到了党内的警告处分。哟，这局长这怎么也受处罚呢？哟，那这得问问孙啊苏先生。苏先生啊，你看 老局长对我的重用提拔，我打心里头感激。 哦， 您算我由一个一般的通讯员蹭蹭蹭连升几级，现在我全当上了局秘。 你当什么？ 局秘。 哎呀，那你跟我一样啊。 你也局秘？ 我秘局。你 什么叫秘局？ 什么叫局秘呀？ 啊，不，这是局里的秘书。 这么个局秘？ 您上我们局里打听打听 啊， 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我的。 哦，您贵姓是？ 我姓苏。 哦， 人称苏大秘。 还是个大秘 啊。 您在哪个局啊？ 糊弄局。 对。什么局？ 糊弄局。 糊弄局啊？有这个局吗？ 啊，不，我是说我的工作是糊弄局。 嘿，我这么一听，你这工作也好不了。 可说呢，而且啊，那位问了，说这文艺批评这局长是管是不管啊？你这水利他值班，他得问责呀，他局长他有责任呢，怎么管的这个下属啊？文艺批评呢？文艺批评这局长不管是吧？工会主席管，工会啊，你看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说什么呀？工会主席不是，说最近啊，文艺圈被要求道歉的人，哎呀，太多了。说是头前有一姑娘演了一什么小品啊，电视上。哎呀，你那咱这个恶告花木兰呢？啊，花木兰那边 hold 不住了，花木兰那边份儿，就是咱们研究花木兰的那个。哎呦，可为这个姑娘后来道歉了，不光那个，又来了一位啊，是这个道教的人士啊，不是说过吗？要求那陈导演道歉，好吗？哎呀，说是这个任何时代的文艺创作都需要挥洒泼墨的空间，想象嘛，创作嘛，你过多的述述必然导致艺术创作枯萎啊，这人民日报说的吗？这一点历史上有教训呢。那么为什么今天怎么还是有人跳出来号称以公共机构的立场挪用公众的话语权，对一部文艺作品做出盖棺论定式的道德裁判呢？是吧？这就得问主席了。哪位工会主席啊？ 谁不支持啊？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啊。什么戏呀？ 文昭关。 哦，文昭关。 对对对， 这是一出老生戏啊。 是啊。 这里头有您吗？ 我的伍子胥啊。 哦，您是正宗老生。 哎。 哦，是。 我出来不有这么几句唱吗？ 哪几句？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忙挂三尺剑，不能报错父母冤。 不错，有这么一段唱啊。 我们刚排的这个地方 啊， 工会主席过来了。 哦， 你等会儿再排。 嗯， 你刚唱这是什么词儿？ 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过了一天又一天 啊， 往这泡来了 啊，泡。嗯，这叫什么话呢？ 不行，这戏不能排。 正是心狭量窄还自卑，治不好病他怨社会，老大爷身边没人陪，住了医院啊，还能推推推啊。对了，你看了没有，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啊，说有那么一位在昆明，说这主啊，去年七月啊得点病，得病当然不是好事了，那到医院看瞧病治去呗，治了好长时间没治好，一个是病重，再一个呢是不是这个也是需要各方面的这个群策群力啊，是吧？自己是不是也很需要这个啊，心态得摆正喽啊，是吧？这关键你这是心态最重要了，要我来说，是吧？你老想着哎呀治不好病啊，难受是难受是可以理解，那都怎么办呢？这哥们心眼一窄啊，我报复社会吧。嗯，好吗？在昆明金店驾驶汽车是冲撞碾压行人，导致12人伤亡。哎呦呵，这都什么人性啊，可说呢。还有那个呢，也是人民网说的，吉林一男的，这头两天开着摩托车违法上路，让交警把这车给查扣了。这司机一看啊，呀，行，搁这儿吧，搁你这儿吧啊，搁你这儿我也放心，是吧？转回头来也不打哪弄点汽油，泼的摩托车上给点了。这么极端的方式是解决问题的合适的渠道吗？可说呢。不光那个，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又讲一档的事儿。事情发生在南京医院啊，有那么一天，有一位老先生五六十岁了，身子骨不利了，让子女啊给送到医院来了，送到医院就住院治疗吧。是啊，手续都办完之后，大夫一看啊，这个得去拿点药，这回头你们子女哎人呢？怎么老头这扔这走了？子女把父亲搁在医院之后啊，集体消失了。医院一看，哟，那就照顾着吧。照顾一天之后，实在一看没人过问，您猜怎么着？这医院够可以的，把老头啊原样给发回去了，送回他们家，搁到小区那儿给搭在地上啊，那什么淡定啊，拜拜，走了是吗？物业一看那不行，这人搁地下还不就出事儿了吗？赶紧打电话报警。医院一看觉得不合适，又把这人呢啊又给搭回到医院去了。后来记者采访问医院怎么想的啊，我们这样就是说用这种方式啊逼迫他的儿女们现身，让他们出面，好吗？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大街小巷水成河，这个事情问白蛇版，我是李思娜。白蛇来了，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的画外立新外加呢，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 说的是习近平对新疆皮山 6.5 级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作室再做批示。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人民日报发文评令计划案延到他掉进了欲望的洞窟，盘点半年来的国企改革发展与反腐，他一样都不能少啊。新华网说的是有一部分藏独分子暴力冲击闯入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呀，哈胆儿肥呀，十人被逮捕，必须法办了。北京明确专车多宗罪，毛病太多了，指其加剧拥堵。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细则下半年要拿出来，说往后啊更加便民服务了，交通违法的罚款将可以网上缴纳。北京市交通委等单位约谈了专车，说他们是违法经营还透漏税。嚯，这家伙，新京报说咱北京啊是14届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听取决算草案等报告，这当中传出信息了，居住证制度下半年要拿出来。北京晨报说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发改委的报告、审计报告等，这当中就提到啊，三公经费创下了五年最低，是 8.2 亿元，月个庄桥说是昨晚上淹了，知道吗？当然这个有关部门已经处理了，是吧？反正当时应该从目前情况上来看是没有看海。京华时报的报道啊，说这个一版啊，北京啊自主考驾照年内可以网上预约。日本三菱表态了，愿意向中国劳工道歉，早该如此了。环球时报就说这个中日关系近来呢又有点毛病，是吗？说是日本突然渲染东海紧张啊，说是这个大标题是中日东海争吵升级引起关注。要我说这个标题还需要再斟酌一下，什么意思呢？不能说是争吵，为什么呢？他得说清楚前因后果，前言后语是日本无理取闹在先，我方回应在后啊。当然客观是对，但是呢事实也得说清楚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咱们来看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也说的是这个交通公安这边，公安部啊有这个十大类130多项在线服务啊，这方面有便民的措施，选号牌，这个约考车啊，就是约这个考驾照车检线上都可以办理了。另外一个呢跟大伙打个招呼，说是南方多地呢这橙子会有大暴雨，那么这方面呢得多加小心。人民日报说了啊，说是这个大病的保险年内覆盖城乡参保人，不错。人民日报还说了，说同事养老这个居家在家可是不一样，什么意思呢？所谓居家养老就是亲朋好友常伴左右，专业服务是随叫随到，能做到这点那当然是好啊。另外呢人民日报还说另外一档的事儿啊，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农村呢基层治理这里头需要注意的问题，讲话叫什么？要避免两张皮儿。什么叫两张皮儿啊？就是说呢，一方面呀这村里头这些个干部啊，就村里面不叫干部，就他们这个村委会啊什么之类的负点责任，这个啊包括村支书五的啊，他们有时候都是吐槽啊，就觉得自己这工作不容易，压力大，是吧？这村民有时候不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问村民，哎呀你觉得这个村干部们处事公道吗？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啊。要开唱，这就是这个意思，两头实际上都不太理解对方。这里头有好多问题啊，真的需要再合计合计。比如说村里头村务公开有个议事规则，这个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实行操作起来有一定困难。为什么呢？农民得下地干活，得种田啊，但是呢按照章程按照规矩，有什么大事得把村民老百姓召集过来，村公所啊，不是村公所，就是他们这村委会 啊，找几个人过来，然后他们这村干部们，咱们这个主持一下啊，大伙商议商议。但这个你这个耽误时间呀，我搭工进去了啊，工分怎么算呢？不，现在不算工分，他也有一个，咱们就说你务工的这个报酬，那就按说是村里头得给啊补偿一下。但村委会说我没这个钱拿不出来，你看了没有？老百姓说那我们也不能白来开会啊，啊得。啊，那个加下面是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说有那个传闻，哎呦，西直门发现蜱虫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说了啊，两年五起蜱虫报告，全部发生在郊区，咱别瞎传啊。北京青年报说这个也是啊，人大常委会这审计报告，哎，你别说，还真查出问题来了。通州13.59亿廉租房保障金，您猜怎么着？被挪用啊。查出来了，那你得好好查呀，一查到底呀，怎么回事啊？北京青年报说是那个北京植物园有那个水杉，您知道吧？家伙，弄完之后人间仙境一般，但是呢，拉铁丝网给关上了，干嘛呀？下去还拍照呢，就是下去闹的。有些个游客，嚯，拿那小单反，哎呀，我们得近距离拍摄呀，家伙下桥咔咔咔拍，结果把植物都踩死了。咱就说啊，这个世界不是仅仅属于某几个人的，是不是大家伙的比这个彼此都应该互相照应，互相注意，是吧？今日人物这位叫郜林，一足球运动员，北京晨报说的小哥们啊，压不住暴脾气，中超比赛当中啊，当然有的球迷也够呛骂人家，骂人急眼了，这郜林呢鞋脱下来肉解看台撇过去了啊，就这个行为，结果呢遭到足协的处罚，被禁赛了5场。就说啊，要是对一个球员来说，要求他像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是那么踢球，这恐怕不太切合实际。但是凡事都有底线，是不可逾越呀。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周末愉快，您嘞。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父母做的饭菜没有那么可口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父母早已跟不上你矫健的步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你猛然抬头时，发现他们的头上早已布满丝丝白发。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尽孝不能等。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哎，这位女士，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 什么？您稍等，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 力所能及，献出关爱，日行一善，公益就在你身边。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 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现在是北